內地近年有條幾 hit 嘅短片，叫《神演技社區物業保安碰瓷記者》，講咩嘅咧？講緊咧有個記者去屋苑嗰度採訪，咁啲保安啊出嚟阻撓啦，見到個記者手臂掂一掂到個保安啫，保安即時係暈低倒地，反應十足，哇插曬水咁樣。可惜啦，這個保安咧就唔係喺香港，如果唔係佢可能可以做香港大學校委會。我係外國移民顧問 MJ。 嗱，六八九咧冇做两个月，咁咧张振远咧已经被人查紧啦。嗱，呢啲咧就系所谓嘅人走茶凉啦，系人走茶凉。阿仁个人走咗之后咧，就开始查梁振英啲人啦，咪查凉咯。我系强哥收银者白奇， 国内 CCTV 台嘅新闻发布，每逢有灾难，除咗要报道灾情之外啊，都会好似真情咁样播放一啲感动嘅故事，例如執勤人员点样放低屋企人出去救灾啦，又例如地震间男友点样舍身相救啊，螳臂挡车，唔知啱唔啱呢个故事，点样救个女友啦。如果将咁多年嘅灾情啊，后面呢啲播放嘅感人故事收集再拍成片，相信会比吴京嘅战狼二有更高嘅票房。相信国内嘅新闻部喺招揽员工嘅守则里面系唔需要识报道新闻嘅，唔需要识采访嘅，只需要识写一啲感动流泪、拍到温情一刻就可以啦。咁香港几位大导演黄真真啊、许鞍华，就算香港嘅票房唔好，嚟紧冇嘢捞，都唔需要担心生计嘅问题啦。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呢一集的强国 新闻 者，大家好， 大家好， 地震捐了钱未啊？ 未啊，依家好似冇乜人留意咁样，你新闻日日喺度播啊，但好似冇乜人睇。 有冇真系睇到一啲好 touching 嘅？哎呀，点样啲救援人员啊，放低啲仔女啊？ 我觉得咧最触动到我就系林郑讲话，我哋香港政府会全力配合咯，即系触动到我噶，触动到我想揼佢，我想讲。 我哋而家好少有呢啲咁嘅画面嘅，近年好似真系冇，以前好多咩欢乐满东华 啊，群星贺岁，群星贺唔系 贺，群星贺岁，唔系嗰啲系华东水灾，系啊，齐震灾咁样， 系啊，群星贺。震災 係啊！嗰陣時好勁嘅啲陣容，我而家真係冇，真係冇人提。 首先香港冇明星， 唔係點解要震先？首先我覺得，即係你基本上係，即係你係咪睇唔起強國 Sam J？ 即係我唔妥你兩個好耐啊！ 係啊，即係而家唔使震佢哋啦。 你我你兩個， 即係我覺得震災嘅而家，譬如震災捐錢俾國內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就等於李嘉誠突然間有少少頭暈身興，就話要我哋捐錢，你會覺得一樣咁諷刺咯。 唔係咁啊，咁樣講，即係震災咧就唔係真係淨係得錢嘅，即係有時見到有個地方有啲事情出現 咗啦。即係獻身， 咁你即係有錢出之後力出嘅咯。你覺得嗰個地方已經唔缺錢㗎啦，咁佢總會有啲物資係缺啩咁樣嚇。香港人缺錢啦，香港有事嘅時候，咁你咪可能捐啲嗰啲咩生理嘢、生理藥水啊、 眼 罩啊， 或者百祈。屋企最多嗰啲道 XC 或者咩雷斯嗰啲咯， 即系唔同嘅嘢都可以捐嘅。 大卫雷斯啊， 但系去好远，唔同嘅嘢都可以帮手，即系唔系净系钱嘅。 嗱，不如咁啦，我哋成日俾人话我哋嬉皮笑脸去讲一啲嘅比较悲哀嘅行为啦。咁啊，唔系想嬉皮笑脸嘅，只不过咧，过去呢啲咁嘅赈灾行为咧，香港人其实经历过好多，但系现在嚟讲咧，好似睇 MJ 所讲嘅，今年。或者今时今日出现啲情况，我觉得香港人嘅主动性系相对少，或者我哋在座三位个态度都会有啲偏颇啦，即系唔系话嬉皮笑脸啦，即系当然话有人丧生咗，亦都唔系大家希望见到嘅事，不过都唔想，即系我哋唔会有个主动性去再去支持咯。 系啦，讲主动性呢样嘢咧，因为小弟咧都识好多做慈善机构嘅工作者啦，吓，即系我爱心咁样啦，吓，咁咧其实咧近呢几年啊，即系都唔系两三年啦，近呢几年咧有个趋势就系讲紧乜嘢咧？如果你想揾一啲公司去捐钱，或者个人又好，公司又好去捐钱咧，好多时咧系拒绝的。即系如果喺中国啊，喺中国，即系如果你听到，即系甚至一啲大公司嘅负即系啲慈善机构，即系捐俾慈善嗰边嘅负责人，佢讲听到话，咦，你哋嗰啲项目系喺中国噶咁样，哎呀，咁唔好啦，咁有冇啲东南亚或者非洲啊咁样，即系佢就未必有明言话，哎，我好憎中国，佢唔会咁讲嘅，咁唔使啦，中国我哋去其他地方啦， okay. 甚至又或者咧，即系可能各位听众唔知道有冇见一啲人喺街头。 头做募捐啊、筹款啊。嗰啲咧好多时咧，即系好多时佢哋啲 feedback 就系讲紧话咧，即系啲反回馈就反讲紧话咧。如果有一个途人听到话，哎呀，好好好爱心啊！嗰啲山区小朋友好惨噶，佢系贵州山区乜乜乜咁样样，吓、啊、贵州即系大陆啦、啊。喂，有冇啲非即系佢系想捐嘅，去非洲啊、东南亚仲好啦、啊，你贵咩州啊咁样样？ 反应好差。 即系呢件事咧，其实唔系今时今日突然间香港人会转变个态度嘅，往往就系日积月累去影响每一个嘅。印象或者我哋所讲嘅 perception 就係因为有一啲事会影响到你一个咁嘅观感喺度。点解就係由08年嘅应该08年都冇讲错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啦、 啊。汶川地震香港人真係捐咗几多钱、嗯、我当年我都五位数字㗎啦、嗯。即係觉得哎呀睇到好多悲惨。嘅片段，哎，捐錢啦，幫到就幫啦， 港幣嚟啊嘛， 唔係李拉， 咁啊冇咗應該， 咁啊去有錢出錢啦，但係收尾發現咗好多，即係呢啲錢係冇一個交代，同埋最重要係咩啊？呢啲錢好多時咧，即係包括後尾嘅立法會黃國民都有一段YouTube 嘅片係好個 view 數好高嘅，就去質問立法會。会咁呢啲钱捐咗去边度？做紧乜嘢？而家就俾咗啲咁嘅大陆啲官员贪污咗，嚟翻香港去买金买楼，即系呢啲咁嘅回响，即系大家会觉得系我哋仲需唔需要捐钱去帮助佢咧？捐100蚊都唔知道有冇1蚊系落到去灾民嘅手上面。 啲官员就扑街。 系啦，关于阿 Vin 头先讲嘅嘢咧，我好深印象嗰阵时咧。嗰陣時仲未完全係，即係未變一個完全體啊！即係嘅 CCTVB 咧，嗰陣時有個節目就係講緊汶川地震之後幾年咁樣樣，咁佢哋真係去即係當地嘅，即係當地嘅災區跟進下啦咁樣。咁跟住咧有一啲即係當地嘅地方官，咁又同啲記者講話：，唉，你哋香港人，我知道你哋好多問候，好多關心。喂，咁但係你哋啲問候啲關心都有啲實際行動至得㗎咁樣。咁跟住個記者話：嚇，我哋香港人捐咗好多錢俾你嘅喎。跟住嗰个官员就话捐钱边度有啊，从来都未见过。咁跟住我嗰阵时睇见，哇！你咩料啊？ 即系嗰个官员，佢哋觉得佢即系佢系真系未见过啊？定系 我估真系未见过都不为奇。 其实即系佢嘅上级已经攞晒啦 ，cap 晒啲钱啦，系咪咩意思？ cap 唔 cap 晒唔知 道。佢自己 cap 晒，跟住觉得冇啊冇 cap 咗，都 cap 咗几亿。 可能运送嘅过程唔小心有啲遗失咁样样。 咁要揾 Fedex 喎。但其实咧，我会咁样睇啦，即系每呢个亦都系几千年嘅中国文化，以前嘅朝代即系古 时都系咁噶啦。嗰阵时捐钱都系咁。 嗰阵时冇咁多募捐啦，亦都唔会有咁多募捐嘅。 大禹治水嗰阵时咧，我真系。 明啊！张婶婶捐咗两条鱼嚟，咁两条鱼 俾你攞晒做。 嗱，以前咧喺呢个封建年代开始啦，即系每一次，譬如最多噶啦，黄河泛滥啊，国内嘅水发大水啊，即系水灾啦。咁往往就系一啲嘅当官赚钱嘅时候，就系发国难财咯。即系呢个就系一路以嚟引申到今时今日，即系可能真系咪一个几千年文化？ 唔知定嘅咩天灾建国啊？天灾 未讲紧温家宝 系啊系啊系啊， 前总理讲 嗰个唔知咩 多难兴邦 系啊，多难兴邦啊！真系学者即系学者、啊， 即系我觉得啊，有文才咯，即系多难原来可以兴邦 系啊，即系配合翻啊， 即系小难就系会丧邦噶啦。 阿 Vin 讲嗰啲，即系咧多难咧，反而咧系凝聚咗嗰啲国民嗰个凝聚力啊，令到啲人更加自然地爱国。香港08年嗰系咪08年啊？头先讲紧 汶川地震系 08年嗰阵时，估佢哋好爱国咩？其实唔算得好爱国。咁但系一有呢啲咁样嘅咩华东水灾啊、汶川地震，即刻个个好大善心去，哇！我哋要大家血浓于水啊，大家即系流住同样嘅血啊，要救佢哋啊咁样。反而系有嗰种作用。头先你引言嗰阵时咪话嘅嗰啲导演啊，要去睇下点样去拍摄个灾情。个新闻片咧，好多时未必系拍下个灾情系点嘅样嘅。首先咧就要拍下点样鼓励啲人心咧，就系咧点样啊，叫啲消防队伍咧入去嘅时候啊，嗰个镜头要剔得好靓啊！哇，救人啊，救人啊！嗰啲咩镜头？ 但我觉得咧，今时咁嘅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或者系黄皮肤嘅人啦，我哋孤不论我哋唔系圣斗士，同样嘅招数唔可以用多过一次。但系你同样嘅招数用超过100次，任何人都会有一个免疫力咯，就会觉得又嚟呢一套。 同埋咧，即系关于呢个捐款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唔好话捐咗俾佢用钱嗰、那个、啊，其实即系我哋本身捐钱咧，有时候我哋啲思维咧都要负责任嘅。我好记得嘅，就系头先阿 Win 讲嗰个汶川地震嗰段时间咧，咁、啊、有啲人咧，我真系亲耳听住啊，即系有啲叔叔咁样，唉，都要捐噶啦，就算咧我捐100蚊，有99蚊俾人贪咗，都系1蚊跌到啲灾民度。啊，嗰阵时我拗头啊，真系你嗰100蚊，你谂住99蚊嚟俾贪官嘅咩？ 即系专登嘅，专登知明知呢样嘢都要俾99蚊个贪官。 唔系嗰个人就好心嘅，即系佢觉得。 唔系，即系佢系善心嘅。 系啦系啦，个效率嗰、那个嗰系咪叫效率啊？即系嗰个比率比较低啦，佢都愿意去做咁样咯，就好过落冇咁样咯。 但系中国人咧，我个人认为咧，就系、是、有呢种咁嘅问题啦，即系会佢会觉得有少少阿 Q 嗰样嘢，我觉得。嗯。哎、有100蚊，有1蚊跌落去咪得咯？但系咧，永远唔会有人谂咧，点样可以有一个有效嘅方法。我100蚊，我系跌100蚊落去，即系或者我跌98蚊，或者跌90蚊落去，即系硬系觉得话，啊有1蚊跌咗落去算系咁嘅，即系我觉得系有少少奇怪呢个思维。 其实咧讲咗咁多唔开心或者一啲人性或者中国人嘅丑恶啊，我哋再回归翻讲翻多少少呢集呢一节节目啊，我哋主要都系讲一啲地震啦、啊。咁啊，其实呢几年特别系四川好多嘅地震事件嘅，由2008年嘅汶川啦、啊，到后几年嘅雅安啦、啊，到而家嘅九寨啦、啊，其实真系好多地震，或者系由呢个建国后开始比较出名嘅唐山大地震咯、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读过？我当年读书嘅时候咧，系一定要读唐山大地震。 早几年读中学嗰阵时都有， 系嗱唐山大地震咧系死最多人嘅，如果系应该系有记载以嚟死嘅人数系最多的。 呢、這个就未必系，因为其实咧，我呢、這个我都好坦白讲，我冇深入去考究，但系其实即系过往，即系讲紧，即系讲紧古代啊， 八国几嗰阵时 有记载，所以点解 有记载？即系明朝啊，即系佢有啲 明朝万历都有一个地震， 即系明朝啊，甚至可能再耐啲嘅年代咧、都有啲死得好。好夸张嘅地震， 系、 唐山大地震咧，我有几个深，即系头先阿 Win 提过啦、我有几个最深刻嘅印象，第一。那个课系考会考嘅，第二就系讲紧话咧，点解嗰阵时会死咁多人呢、就系中国拒绝咗好多外国嘅救援，即系好多已经，即系其实2008年嗰次都系噶，汶川嗰次都系，即系本身好多国家话，哎，我可以即系有啲好啲嘅技术或者好啲救援嘅方法去帮你嘅手，哎，唔使啦。死啦，由佢哋死啦，即系我哋自己搞得掂噶啦。 家丑不出外传嘅意思啦， 系啊，咁嘅意思。尤其是1970年，即系唐山大地震咧，嗰阵时系文革末期嘅、就更加阻挡到，即系阻挡一啲所谓国外嘅人 有牵涉到政治。 其实大家有冇研究过咧？唔好讲政治啦，地震往往死人咧，唔系因为地震嘅本身、往往就系地震嘅时候嗰个楼宇可以咁样睇，日本都经历过好多地震，或者美国都好多地震，因为日本本身就系呢个地震区域、地震带里边嘅。点解人哋喺地震嘅伤亡人数冇我哋国家嘅强国嘅情况咁严重咧、就系、是。呢、这个又带出就系一个我哋嘅楼宇结构系咪出现咗一啲问题咧？或者喺建筑嘅时候，尤其是唐山大地震，点解死咁多人呢？因为好多嗰阵发生嘅时候系夜晚凌晨时段，好多人仲喺间屋里面瞓紧觉，一冧嘅时候走都走唔切。 有关咧呢、这个阿 Win 呢、这个提问或者呢个讲法咧， 质询呢个质询， 其实我呢几日咧我都好深切咁去谂呢个问题，尤其是你谂头先讲个多难兴邦嗰件事。跟住成日我谂紧啊，点解多难会兴邦嘅咧？即系我觉得，即系温家宝先生咧咁叫啦，即系一个即系哲人嚟噶嘛，即系哲学家嚟噶嘛。 OK， 即系嗰个大人物嚟噶嘛，佢唔会咁肤浅嘅讲嘢。我谂到后屘慢慢谂通咗少少嘢，就系、是、嗱，你本身你可能咧，你喺日你我当你日本或者其他地方地震，你捐100蚊俾佢，佢可能100蚊去晒救灾起屋啊咁嗰啲嘢啦。但系如果系中国，可能你攞100蚊，你捐100蚊俾佢，你可能你攞得。 当60啦，当60俾嗰啲官员嘅行政费啦。 我当即系40蚊起屋啦。另外咧，可能嗰60蚊或者70蚊几多钱都好啦， 兴邦。 系啦，就我嚟兴邦啦，即系可能投入咗去其他嘅经济活动嗰度、即系可能你可能讲紧话夜总会啦，又或者讲紧啲车 船啦、 茅台啦， 或者香港嘅楼啦， 楼啦，系啦，咁即系咁咪你基本上你咪将个经济活动激活咗咯，咁咪兴咗个邦咯，就咁简单嘅啫。其实原来，不过我觉得系。 即系呢啲真系哲学嚟， 我正面都系谂佢轻薄， 我都好正面。 即系你呢啲系另一边经济嘅正面啦，我正面都谂佢轻薄咧。即系点解啊？日本嗰啲会比较结实咧，佢哋所谓嗰啲咩防震嘅措施做得好好噶嘛。咁人系会喺错误中成长嘅，理论上吓，除咗不停咁重复错误之外咧，人系会错误中成长嘅。咁如果中国而家都应该吓喺咁多嘅嗰阵时揭示咗咁多嗰啲咩豆腐渣工程嘅楼出嚟之后咧，知道会有咁多嘅地震之后咧，理论上啊，而家嘅楼咧应该系会好咗嘅。 嗯， 即系佢之后有经历过咁样嘅，原来啲楼咁样起法会濑嘢嘅，咁样会死好多人嘅，咁佢先至会起啲坚固啲嘅楼。咁理论上都系一种多难兴邦嚟嘅，但系其实喺佢一开始嘅时候已经系即系你唔系一个冇预算力嘅人嚟噶嘛，一开始嘅时候已经起得好啲嘅话，系咪已经唔使？ 所以我永远话 M J 系一个好好嘅人， 我都觉得 好理想，即系我觉得你嘅一个人， 即系你系有仙气嘅， 有仙气。 M J 即系我， 即系你应该放屁，你应该唔会放屁同屙屎。嗱，首先系你要站喺人性嘅角度去睇件事。人，我做今时今日，我做呢个地方官员啦，我嘅想法就系、是、敲一日。做一和尚敲一日钟，我今时今日做呢个位，我点知听日系咪仲一个？ 咁你有冇敲？ 后日系咪仲一个位？咁我梗系舐咗先啦。 唔系佢都有 中国人嘅想法，一定系赚咗先，赚完之后后日、听日，因为听日死咗啦，系嘛？后日都走咗啦。系啊，点解仲会考虑呢啲？哎呀，之前咁样起会谂，听日唔好啦，人哋100万投资，100万攞晒，唔会 這樣。即系咁，我觉得咧，贪呢个人性，我当然都明啦，我哋都可以贪。即系而家俾1亿我讲咩，我可能都会受嘅。咁但系牵涉到人命，你就即系自己去 judge 下咯。 以我所知，咁多年嚟或者依廿几卅年，我接触嘅国内人唔会去考究呢样。 某程度上咧，嗱，我好难听咁讲句。即係有少少所謂叫做咩？視人命如草芥，係真係有少少樣嘢咁 就。就係自己嘅利益係行先。呢、這個世界冇永遠嘅朋友或者係點樣嘅中意， 即係佢哋 就係只有永遠嘅利益，就會站喺自己嗰度。嗱，我唔係一竹竿打船人啊，有好嘅人 部分、 但係依而家嘅大陸強國就係、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已经普遍存在于一个我哋前几集都讲过嘅一个英雄或者一个成功嘅价值，往往就在于你有冇钱， 即系笑贫不笑娼啦。 系啦，你就系做鸡，你喂有钱，你就系成功者，你就是一个好嘅艺术家。包括之前有一个诺贝尔唔知得奖者系冇钱嘅，或者系冇 even 系冇政府嘅支持佢，有坐监添，死咗添，系啦，即系唔系成功。用国内嘅评估方式唔系成功， 因为佢嗰种咧，依家系强国嘅风气咧，即系都系嗰种叫绝对嘅功利，系即系绝对功利，就系讲紧话咧，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咩价值观，即系嗰啲好多咩人爱啊，或者人 好细价值、 仁义礼智，即系我哋传统中国嗰种仁义礼智嗰种价值观，你唔好同我讲呢啲，系啊，即系你基本上你教我点搵多啲钱，跟住我再帮衬 M J 你。 我就希望啦吓，即系一个即系好嗰啲叫咩理想化嘅谂法咧，即系人咧一个 circle 嘅。咁以前又冇温饱啦，咁啊好冇安全感啦，咁啊梗系求温饱先啦。所以我要贪啦，贪尽量多嘅资源。你唔好求我或者我嘅加埋我嘅 family， 我嘅下一代都温饱啦。咁而家中国即系崛起噶啦嘛，好有钱噶啦， 崛起咗咯。 系啊，咁佢哋而家应该就即系温饱就唔成问题噶啦。咁好多有钱人咧就开始喺嗰个点啊，嗰个思考嗰个非物质嘅领域嗰度咧就唔得到嗰个满足啊。咁希望佢而家呢个 circle， 即系而家既然已经系钱嗰度唔系问题之后咧，希望佢哋喺呢个道德啊，即系呢啲非物质嘅满足感嗰度都可以追求下。嗱，点解我要帮佢移民咧？其实去下啲外国嘅地方咧，其实呢方面都会有啲 input 嘅。 嗱，去到节目呢一节嘅尾声啦，咁啊要俾一啲劳作大家嘅，咁啊每一次大家捐钱嘅时候咧，咁啊有一句填充啦嘅劳作啦俾大家，要不是 X X Y Y 早就完蛋了，咁啊大家自己谂一谂 X X 同 Y Y 系乜嘢啦？呢句亦都系网上面经常有嘅截图啦，要不是乜乜乜嘅照顾，乜乜乜早就完蛋了， 系 咁，所以大家捐钱嘅时候谂下。 重新再谂下，究竟有冇一个需要去捐钱 啊？同埋希望吓，即系呢节尾声啦吓，咁都希望啲灾民吓，即系平安无事啦吓，尽量平安无事啦， 大家都身体健康。 同埋希望中国嘅人民咧，强国嘅人民都好似 MJ 咁善良同埋有先气啦， 唔会屙屎同埋唔会放屁。 系啦，咁我哋呢节就差唔多啦，咁下节再讲。 好。